面对如此的唐柔，叶修不得不出言提醒一下，不得不喊出了让所有听到的人都震惊的话：“喂，你可别要轻敌啊！”叶修冲着已经走出一劫的唐柔喊道：“轻敌？”正往比赛席那边走着的萧时钦听到这词儿，差点没栽个跟头。这是什么词啊？听起来好像特别的陌生。 自己有多久没有听到过了？站稳了身形的萧时钦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毕竟对唐柔本人的性格不会有什么了解，只是从比赛的表现来看，萧时钦真的看不出这个唐柔有什么理由会对自己轻敌。难道自己离开了联盟一年就已经被人忽视到这个程度了吗？一句“不要轻敌”让萧时钦愣了好一会儿。 甚至看着唐柔差不多都快走到比赛席了，这才转身接着走自己的路。等走进比赛席的时候，萧时钦已经调整好了心态，毕竟是大风大浪都见过的全明星选手了，随便一句话就六神无主，那真不至于。但是该有提防还是得有，唐柔的水平从比赛的录像上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了。 但或许还有什么没看出来的隐藏实力呢？也或者对付我，他们有什么针对性的奇招呢？萧时钦细心地思考着每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性格让他成为了一个特别能抠细节的战术大师。叶修提醒唐柔不要大意，最终的结果却是让萧时钦满怀戒备。 比赛随即开始，地图港口小镇。线下赛刚开赛时就宣布了决赛用途，像嘉士这种队伍毫无疑问肯定已经彻底研究过，他们当然不会质疑自己会不会进入决赛。至于星星、单就和诛仙那一场比赛时，乔一帆对地图的运用，就可知他们是不敢忽视对任何一场比赛的地图研究的。 如此一来，精力自然不如嘉士这般集中。地图方面虽然同是新图，但嘉士的理解怕是要更深一分。这一点，当天出版的电子竞技周报上就有分析到。而此时的电视转播中，转播解说也是匆忙在地图载入的功夫，如此分析了一番。这场挑战赛决赛备受重视。 连电视转播方面也不能免俗。之前的电视转播都是单人解说，而这场比赛却派出了解说荣耀职业联赛的黄金搭档潘林和李一博的组合。在潘林飞快介绍了一下双方在地图方面的优劣后，李一博随即不失时机的接过话，点评了一下这幅比赛用途。 这幅港口小镇。 秉承了联赛比赛指定用途的一贯特点，风格比较全面，水战、街战、室内战等等都有可能在这一张图中实现。不过话说回来，这幅图我觉得叫小镇港口的话，似乎更为恰当一些。李一博点评着：“哈哈，李指导说的是，这幅图确实应该叫小镇港口。好，现在大家看到双方角色都已经刷新出来。” 处于地图左上角的是星星战队的选手唐柔，角色韩颜柔；处于地图右下角的是嘉士战队的选手萧时钦，角色生灵灭，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选手和角色，但是离开我们的视线可是足足快一年了。现在看到，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会心生亲切吧？解说潘毅说道。和嘉士其他著名选手不同的是。 萧时钦是在嘉士已经确实出局的情况下转会进入嘉士的，从这点上，我们可以多少看出这位选手的决心和远见。李一博说着：“是啊，他当然不可能是为了打挑战赛进入的嘉士，他所看好的是嘉士的明年。现在应该说是今年的下半年了。不过现在他做的是先帮助嘉士赢下这场比赛。” 现在双方角色都已经做出走位，唐柔操纵韩颜柔直奔正中，而萧时钦则采取了战术走位。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了。嗯， 有关萧时钦这位选手，我想实在没有必要介绍太多了。那么星星的这位唐柔选手，不知道李指导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位选手的比赛我最近也有关注啊，实力相当不错，而且据我所知，对他感兴趣的战队也有很多，前途无量啊。 好，现在唐柔选手的韩彦柔已经赶到了地图中心一带，但并没有发现对手的踪迹。看来他已经意识到对方在战术走位了，他现在也操作着韩彦柔进行走位。 这个萧时钦作为一个战术大师啊，打法是不会局于一格的，多变的战斗方式对于唐柔这种接触荣耀还不够久的新人来说，事实上是挺致命的。 李一博这时连忙插口点评了一句，因为从上帝视角上来看，萧时钦应该已经发现了韩彦柔的踪迹，此时正在迂回前进。 看来我们之前分析的挺对，嘉世这边呢对地图的理解相当深刻，看来他们一早就把这张决赛用途当作重点来研究了。 在看到萧时钦的路线选择后，李一博更是大发感慨， 反观星星的选手，这时候好像有点失去方向啊。对于一个新人而言，对陌生地形的掌控肯定是比不了老选手的。 好，现在萧时钦的生灵面已经成功迂回到了韩彦柔的身侧，但唐柔还没有发现，依旧在让角色朝前移动。哎呦，前方的地形非常开阔啊，这是将自己彻底暴露在对手的攻击视野之下吗？ 潘宁叫道。李一博预测着发展， 这片地形利用好的话，恐怕会被机械师猥琐到死啊。 那么萧时钦会怎么做呢？生灵灭轻轻地跟了上去，是要猥琐吗？生灵灭布下一颗跳雷，是要猥琐了，机械追踪放出去了，然后呢，机械空投，生灵灭召唤了机械空投，攻势发动了。 两个被玩家称为直升冬瓜的玩意儿转眼就已经飞临韩彦柔的头顶，肚皮一开，炸弹哗啦啦的排队漏下，韩彦柔就地一滚，起身奔走，两个直升冬瓜直追身后，倾泻而出的炸弹几乎就落在他脚后，在他身后炸起了长长一道风景，火光不断，泥石乱飞。机械空投就这样被硬生生地甩到了身后，直至技能消失。世界刚刚清静的一瞬，唐柔就听到咔咔作响的声音，视角低下一扫，机械追踪的小机器人已经都跑到了他的脚边了，慌忙一个跳跃起身，韩彦柔手中战矛一点，不偏不倚正敲到那小机器人上，轰一声响，炸成了碎片。 唐柔的应对很快，但是并没有完。 潘林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见浮空中的韩彦柔身子突然朝旁一偏， 呀，躲过了！ 潘林惊讶地叫着。从上帝视角上，他当然清楚地看到，机械空投、机械追踪完了以后，萧时钦那边又让生灵灭丢出了一个空气压缩机。这玩意儿攻击时靠气压攻击目标，发动时没有直接的光影一类的效果，唯一最明显的征兆就是发动时砰一声，好像开香槟一般的响动。而刚刚这一声正好被机械追踪的爆炸声所掩盖，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竟然依然被韩彦柔给避过。 他是怎么发现的？刚才在空中的移动又是怎么做到的？ 潘林继续叫着。一般这种时候，嘉宾李一博就该跟上解释了，请他来当着嘉宾就是为了解读高水平的一些场面嘛。结果这次潘林惊叫完了，边上却是一片静悄悄，扭头一看，李一博也是拧了眉头，一脸的惊讶，感情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解说可以讲不出就这样嚷嚷出来，因为这种复杂情况就是交给专家去解读的，但李一博作为就这个专家，如果这也看不出来，未免就有些丢人了。奈何潘林问题已经抛出，不接也得接了。李一博这边先让导播给他单切了方才的回放，仔细研究着，而这边战斗却没停歇，韩彦柔一落地就朝着空气压缩机的所在冲了过来，生灵灭踪迹暴露，转身就走，韩彦柔直追过来，一脚正中萧时钦预先埋下的那个跳雷， 轰一声巨响，跳雷炸起，韩嫣柔又是一个翻滚，卸开了爆炸气浪的冲击力。跟着韩嫣柔一挺身形，竟是不顾跳雷爆炸飞起的那些碎片伤害，就要接着朝生灵灭追去。转播也是抓紧时间，连忙是切了个回放，正是方才韩嫣柔跳起点爆机械追踪并躲过空气压缩机的画面。镜头一个特写拉近了韩嫣柔战矛点向机械追踪小机器人的一瞬，而后加上放慢，所有人清晰地看到，在点爆小机器人后，本要抽回战矛突然又是朝向一刺，这一次扎到了地上，而韩嫣柔就是借着这一次的力道在空中又加快一处力竭，将那一记空气压缩给避过了。 这一瞬间唐柔不可能已经转过视角看到了那边的空气压缩机，所以只有一个可能，机械追踪的爆炸声中他分辨出了那一声空气压缩机发动的声音。 李一博解释着， 这有可能做到吗？ 一些经验丰富的选手还是有可能从中区分出声音的， 可唐柔只是一个新人啊。 看来这个新人有着非比寻常的才能啊。 李一博只能如此解释着，不过这一解释却还真是歪打正着。对于声音，唐柔确实有着非比寻常的辨析能力。